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一，农历2月23，北京阴，12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国家发改委表示将控制信贷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领域； 中央军委围绕军队改革开展机动式巡视，取得明显成效； 河北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记者调查河南南阳工商局违规变更工商登记，谁来负责； 央广时评警惕特殊优惠传递的负能量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重申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妥善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加强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首先对蒂勒森访华表示欢迎。 欢迎蒂勒森国务卿先生访华，我很高兴啊和你见面。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这个开局时刻呢，国务卿先生啊为中美关系的良好开局做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啊，你说中美关系只能是友好，我对此啊表示赞赏。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我同特朗普总统通过通话和通信保持着良好沟通，我们都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习近平表示，只要双方坚持这个最大公约数，中美关系发展就有正确方向。 我和特朗普总统啊已经有2次的通话啊，有3次的通信，我们共同认为啊中美今后的合作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都期待着中美关系啊建设性的发展有一个新的阶段，相信呢如果我们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啊，一定能够使中美发展的方向啊始终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习近平表示，希望双方按照我同特朗普总统达成的共识和精神，加强高层及各层级别交往，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在新起点上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美我们双方的高层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都在为中美关系建设性的推动做着各方面的工作，包括这次国务卿先生来昨天与我们相关方面的这个会有成效的会谈，我都是予以关注，并且看到了我们一个非常有这个积极进展的。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对两国对世界都很重要，双方要本着对历史对子孙负责的精神，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要加强战略互信，增进对彼此的认知，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中美关系，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要加强地区热点问题上沟通和协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要鼓励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蒂勒森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特朗普总统高度重视同习主席的通话联系，期待着尽早举行两国元首会晤，并有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为中美关系未来50年发展确定方向。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不断增进美中相互了解，加强美中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习近平还请蒂勒森转达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问候，并表示欢迎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 时政解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认为，这次会见释放出中美关系将积极发展的信号。 习主席的讲话呢，他认为中美关系面临一个重要的机遇期，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跟之前一度大家对中美关系不看好有些担心，我觉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恰恰说明在中美两国的领导人认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发展恐怕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是可以拓展的。第二个信息呢，习主席说呢，中美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就是中美不可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一样或者没有分歧，但是我们要着眼大局，这个美方也是有这个共识的。因为特朗普2月10号在跟习主席的通话当中，他也自己表达说，这个作为合作伙伴，中美可以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达到历史的新高。其实这种共识在不断的，我觉得得到这个巩固。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张高丽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对推动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必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们将牢固地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能间隙的转换，推动经济保持中高式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张高丽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在稳的前提下要勇于进取，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的振兴实体经济，加快推进关键性的改革，不断的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的活力。 张高丽指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思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张高丽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相互促进，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增长之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使全球化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二是共同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就是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潜力。 张高丽说，今年将召开党的19大，也是我国实施13-5规划的重要一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题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昨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目前有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下一步将控制信贷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去年我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64.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51.6%，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何立峰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经济结构持续改善。何立峰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失衡，包括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有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曾经一度带动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过快的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 在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方面，何立峰说，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应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土地改革、加快监管协调机制、妥善处置不良资产，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要坚持因城因地去库存，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分类调控因城施策， 控制信贷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业，加大政策解读和信息发布的力度，加强同市场总体的沟通，增强政策透明度，向社会释放积极的信号，引导各方面对未来发展形成良好的预期，增强市场的信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展开以来，中央军委派出5个巡视组跟进开展专项机动式巡视监督，目前巡视工作正在进行，并已取得明显成效。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记者了解到，这是中央军委围绕军队改革组织开展的第3个批次专项机动式巡视。中央军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巡视处处长樊尊伟介绍说，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把探索开展专项机动式巡视作为深化政治巡视的创新举措， 当好改革的游冬哨、守更人，有效发挥了政治显微镜和政治探照灯作用。2016年，中央军委先后派出2个批次，共12个巡视组，对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联勤保障体制改革开展专项机动式巡视。 巡视中，中央军委巡视组简化程序，直奔主题，不召开巡视动员会，不搞民主测评，不集中组织个别谈话。每个巡视组派出多个小组到有关改革单位巡访巡查，以问题为导向，哪里有问题就奔向哪里，谁有问题就巡视谁，闻风而动，出其不意，让巡视对象感到巡视监督随时就在身边，巡视利剑时刻高悬头顶，突出重点内容，精准发力。围绕贯彻落实军委改革决策部署、人财物转力交接、部队安全稳定等方面，加强对执行改革中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人事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和保密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对巡视发现的能够立即整改纠治的问题现场指出，要求即知即改，对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线索经军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并报军委批准后，移交军委纪委和有关大单位纪委调查处理。 通过开展机动式巡视，有效设置和避免了趁改革之机违规调动人员、突击花钱、公款吃喝、隐匿资产等违规违纪问题发生，发现并纠治了一大批苗头性问题隐患、倾向性突出问题、基层微腐败问题，移交了一批要求查处的问题线索，让广大官兵及时看到巡视监督成效，增强正风反腐获得感，在改革行进间起到了正风正气和稳定作用，为助推改革顺利进行、确保部队团结巩固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纪律支撑。 河北省各地在推动农民增收入、富口袋的同时，同步推进建精神、富脑袋，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培树文明乡风。央广记者明慧报道。 河北衡水市玉峰社区百姓秀大舞台又开始演出了，舞台上的节目都是根据社区真人真事改编，演员和观众都是社区群众。居民高希玉： 现在我们搭档就是邻居，观众吧就是街坊，我们演得开心，老街坊们看得也开心。 像这样的演出，社区里每个月都有好几场，每场一个主题。这个舞台像吸铁石一样，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目前，河北省正在全省范围开展每个村建设一个村民中心、一个文化广场、一条乡风文明示范街、一批善行功德榜、一套村规民约、一个红白理事会、一个道德讲堂、一支志愿者队伍、一支新乡贤骨干队伍。每年还评选表彰或复检一次十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的10个一活动，弘扬新风正气。 这个友善实际上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集市在各村建立了乡贤理事会，以乡贤文化建设为抓手，将移风易俗、培树文明乡风建设落到实处。耿庄乡乡贤理事会人员带动村民主动义务负责门前街道的环境管理，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村里的环境脏乱差。张口村乡贤理事会积极引进果树下种植评估香菇木耳技术，义务传授给村民，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增长点。 这还有就是那个村民食堂那个保国泰， 哦， 谁家也是过红事儿，都到这还家来集中来过来。 衡水是各村的红白理事会，把全村婚丧嫁娶统一管起来。村民食堂流动大锅台，不仅让村民真正尝到了甜头，更烹饪出了节约和谐的良好村风。 因开发商的工商登记信息频繁变更，河南南阳一小区500多户业主购买的学区房入住多年拿不到房本，影响子女就近上学。而南阳市工商局对做出的行政决定上下推诿，说不出违规理由。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南阳市教育家院小区的业主找过开发商冠华公司多次，却被告知其工商营业执照遭非法篡改，才导致小区业主拿不到房本的局面。记者调查发现，2015年至今，冠华公司的法人代表已变更7次，仅2017年1月，短短6天的时间内就变更了4次。记者获得了多份当事方和南阳市工商局专业分局交涉此事的录音资料，工商局相关部门的人员领导都对此讳莫如深。南阳市工商局专业分局业务服务大厅负责人刘涛： 那我也知道是这里不能改的，那人家局长问我说能办不能办，我说那这按照材料规范不能办，我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明。 这位负责人的上级专业分局的注册科科长张俊涛却表示，这次变更跟自己没有关系。专业分局局长欧阳玉军也否认与此事有关联。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时评：警惕特殊优惠传递的负能量，撰写肖志涛。有媒体近日通过暗访查证，多地一汽大众奥迪经销商在产品促销的过程中，针对个别人群暗藏特殊优惠，公务员、医生、精英企业的员工等都可以在统一促销价格上再享受2%的折扣。更有内部人士透露，即使同为公务员，内部还有行政级别之分，优惠力度不一样，这样做是要维系奥迪的官车形象。经销商这种做法除了涉嫌价格歧视之外，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小觑。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商家针对不同客户实行差异化的价格策略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目标客户如何划分，标准是什么。很显然，奥迪在细分市场的过程中，无论从划分方法还是划分标准上都出了问题。一是把官和民分开，二是以工作岗位和职级为标准，这样做难免给大众造成某些人享有特权、高人一等的错觉。而实际上，当今社会对于公务员等职业群体的偏见和误解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奥迪的做法无意中挑拨了大众对于官民关系、医患关系等敏感的神经，很容易引发新的误解。给公务员等开小灶，看上去是便宜了某些群体，实际上是狠狠黑了他们一把。与此同时，靠公务员带头开奥迪维系官车形象，希望上行下效促销量的思维逻辑也到了该淘汰的时候了。众所周知，正因为以前老百姓对于公车的许多诟病，中央才下定决心搞公车改革。18大以来，公务车政府采购越来越规范，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车辆使用管理越来越严格，公车绝不再是特权车。许多人刚刚从对公车的盲目崇拜中走出来，车企却仍要强化官车概念，持续向消费者灌输官本位思想，这是逆潮流而动，不但对品牌本身无益，也影响了正确的价值导向，是在向社会传递负能量。那些被列入优惠对象的群体也不妨提高警惕，好好掂量掂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中国疾控中心表示 H7N9 病毒尚不会造成流感大流行，多家电商平台存在金融风险被央行约谈，山西设立大数据审查委员会立法推进政府数据公开共享。请听报道。 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 H7N9 禽流感疫情在我国多地出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表示 H7N9 病毒不会成为一个超级病毒，同时 H7N9 病毒目前不具备季节性流感病毒持续的人际传播能力，尚不会造成流感大流行。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月龙： 总体来说，这个病毒从2013年来看，还没有发生对人的感染力、致病力、传播力有重要影响的这个突变。 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对蘑菇街、二维火、有赞等电商服务平台进行了约谈调研和窗口指导，针对各平台广泛存在的多家 POS 商户共用一个商户编码，以及支付公司或银行先将 POS 机的结算款支付给某一公司或个人，再分别结算给商户两种违规模式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作出监管探路。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耀介绍说， 支付机构的它的系统安全性和风险管理水平它是参差不齐的，而且呢也缺乏配套的风险保障措施，你这种风险如果累积下去的话，你不对它进行处理的话，那肯定危害金融稳定啊。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山西省大数据发展规划提出，未来3年，全省大数据相关产业产值将实现1000亿元以上。但是，政府数据公开程度低，信息孤岛大量存在，成为大数据产业发展瓶颈。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化龙表示，山西将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立法，设立大数据审查委员会，采取反向审查的办法，促进政府数据公开共享。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不公开的要依法依规说明理由。 央广记者岳旭辉太原报道。 内地与港澳全域旅游暨旅游警察交流座谈会昨天在澳门举行，来自内地11个省份及港澳地区的旅游主管部门及旅游警察机构就建立与全域旅游相适应的现代旅游治理机制交换意见。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持续一周的森林火灾尚未完全结束，过火面积约100公顷，截至发稿时为止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已启动国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雅江县火场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 2017年北京义务教育入学工作近日将启动，北京市教委日前表示，北京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所谓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 岳阳洞庭湖特大桥主桥昨天顺利合龙，标志着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和国内规模最大的运煤专线蒙华铁路煤运通道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这也是我国北煤南运通道在相继跨越黄河长江之后，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又一突破。 天将小雨浇春半，谁见枝头花力乱。今天晚上6:29，我国将迎来农历24节气中的春分。保健专家提醒，此时节天气虽然转暖，但昼夜温差较大，乍暖还寒，忽冷忽热。公众要谨慎添减衣物，在饮食调养上更要注意膳食平衡。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公安部2016年挂牌督办的351起食品药品犯罪案件全都告破。公安部表示，下一步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食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 光明网评论认为，取消食品造假的入刑门槛只是提升食品安全的一个着力点，在食品安全领域还要同时加强治理体系的改进，才能让消费者有真切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旧手机回收率不足2%，大量手机被闲置浪费，有的处理不当甚至造成环境污染。 新华网评论强调，电子产品科学回收已刻不容缓，缺乏完善的电子产品回收体系，我们失去的除了一个有潜力的产业之外， 很可能还有未来赖以生存的环境。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满两周年，两年来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同时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也开始出现。 新华每日电讯指出，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要想中国足球整体水平成为亚洲一流，就要对改革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别让足球从娃娃抓起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号里，尤其不要对国家队短期战绩急功近利，要有久久为功和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切忌朝令夕改。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当地时间18号在德国闭幕，会议重申了去年 G20 杭州峰会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承诺，表示将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为期两天的 G20 会议当地时间18号在德国西南部小城巴登巴登落下帷幕。此次会议是德国担任 G20 主席国后举办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会议认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增速仍不理想，下行风险犹存。会议重申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会议在增强经济韧性、启动促进对非洲投资倡议、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等诸多重要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不过，此次会议的联合公报中，由于美国提出异议而删除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会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努力淡化分歧，并解释新一届美国政府无意打贸易战，只是需要重新检视与一些国家的贸易关系。 我们信奉自由市场，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我们是世界上最大贸易伙伴之一，我们的贸易也对其他人有益。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重新审视某些协议。 对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始终旗帜鲜明。中国财政部长肖捷在参加 G20 会议时明确表示，中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18号举行会谈。双方强调，中美经济合作规模巨大，应高度珍视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双方同意加强沟通，让经济合作在保持其内涵的同时更有效应，更加务实。 秘鲁近期的强降水引发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地时间3月18号，已造成72人死亡，全国一半地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德国社民党昨天举行全国党代会，一致选举前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为该党主席，并正式确认舒尔茨作为该党总理候选人参加今年9月举行的德国大选。在最近几次民调中，社民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不分伯仲，德国舆论普遍认为舒尔茨已成为默克尔寻求连任的强劲对手。 世界羽联黄金大奖赛瑞士公开赛昨天在巴塞尔落幕，中国选手揽获男女单双打4项冠军，前奥运冠军林丹夺冠，打破个人长达11个月的冠军荒。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 聚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嘉宾提问工信部部长苗圩：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如何换挡升级才能平顺有力？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田园、卫东，主播于芳芳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